日嘅女性只识遮叹怨命，懦弱又怕丑兼夹多病，心归碎幽静，婚姻好比买卖，又靠占卜去决定。嘿，生仔生到心都惊，你家婆虾到嗌救命，当佢系副机器咁灵，就算更叻都冇用，根本睇低女性，卒之要起革命。现代嘅女性认真巴闭够劲，学问又够叻，专创新颖，冲出咗家庭，自己挑选对象，共你拍拖至决定。嘿，指挥工作似操兵，仲威过三军总司令，够晒活跃真精劲，令到社会进步，显出光辉，女性应该要多赞荣。女性思想开放到尽，浪漫又野心，不惯孤静，不关心家庭，夫妻双方决裂，令到婚姻欠稳定。要匿喺屋企就冇得倾，要洗衫煮饭又嗌救命，佢爱活跃不爱静，又到老公抗议娶到超级女性，先生要起革命。女性应该知道使命，事业共臭仔点去兼并，不要疏忽咗家庭，夫妻分担责任，互有了解去辨定，边样重视边样轻，事业共家庭要清一清，最怕系思想错认，尽晒女人责任，都有光辉贡献，不需苦解革命。